依然把你放心上，这段情怎能说忘就忘。 山峰的泪水忍不住流淌， 多情的话语已变得凄凉， 无怨无悔爱一场，不哭不散说离殇，爱你爱到泪两行，苦是